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咗，就系话泛民嗰个拉布嘅问题啦，起码其实两条线先，第一条咧就系嗰个叫做系修改议事规则嗰度，咁嗰度咧就真系睇下呢一个主席啊。呢、這、一個梁君彥咧點樣處理啦？因為其實講真，即係大家都有心理準備，佢即係有可能咧就會合併辯論啦，係嘛？即係亦都可能會刪減咗一啲即係覺得瑣碎無聊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卅幾條係嘛？即係會打個折扣嘅。咁鬱文唔係講得錯曬，咁但係你咁樣樣去即係係咁路屌河馬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係咪唔做啲？咁佢又反建議喎喺度話，屌咁樣我搶佔主席台啊，係嘛？即係要掟嘢啊嚇，佢扭一隻抽啊！喂，屌你老味！你喺度嗰陣時，你又唔見你做 做嗰部分嘅， 屌 掟杯咯！ 咁你而家咁你咁你之後嗰啲咁佢唔係最後一屆嘅立法會嚟噶嘛？係嘛？佢掟杯嗰嘢，咁你掟完杯之後，你係咪人哋告咗你之後，你就全部已經你唔敢做咧？係咪咁樣啦？你自己掟過一次啊！你都唔敢故技重施啦， 唔系应该咁讲 吓， 应该咁讲 吓， 就系掟完之后又如何咧？ 唔系咯，咁又如何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唔敢做，跟住你话你自己讲， 做完一样可以，好似佢哋咁讲，就系都冇用噶 吓， 系咪？ 唔系即系问翻你转头冇，系咪就唔做咧？ 虽然你话，即系许志峰嗰啲吓，好蛇龟又话，哎呀，唔系拉布嚟嘅，乜，咁但系讲真， 呢啲就叫床头惊鬼。就即系船头惊鬼就船尾惊贼啊！ 即系唔系？我觉得嗰个小节嚟啫。讲真，喂，佢肯行呢一步，唉，都算啦，大佬啊！ 唔系，同埋你作为即系少数派嘅议会抗争咁具争议性呢样嘢，其实而家已经系有少少成果噶啦，因为令到更加多人都投入咗呢个议会抗争嘅阵营 嘛，吓、啊，真系。 唔差噶， 系啊， 系咪？虽然有啲人系会激进啲，有啲人系温和啲，咁系咪？就呢个世界一定系咁噶啦，有啲人行前啲，有啲人行后少少，有啲人可能系先锋，有啲人可能系即系看风洗礼，见到呢样嘢系好唔对路嗰阵时候先做。喂，但系好多时世界嘅转变，即系所谓嘅革命，系能够成功，唔系一小撮人做咁简单，系一小撮人做完之后，令到更加。多嘅温和嘅人，平时和和妥妥嘅人，系加入咗你嘅抗争阵营，先至系成功嘅。 咁、你而家屌，又话佢哋咩误导公众乜，人哋有认屎认屁咩？系嘛？即系你最多就系讲苹果报道，又话佢突袭成功啫。咁苹果啫嘛，最多都系咁关泛民乜捻嘢事咧？系咪先？ 即系唔系？所以郁文呢啲即系酸溜溜， 唔系咯？屌， 俾你入到去，我又可以话你又如何嘅啫？ 一样啫嘛。 你咪又系投多几个修订，系咁简单嘅啫。你咪又喺度冲击下，跟住两嘢又俾人讲咗出去。咁、又如何咧？系咪？ 你嗰阵时啊，揾下边个？揾下老美男啊？哇，搞到成沓纸咁多嘅修订啊！咁你最后屘得翻你几廿条咁样样，你最后屘又做过啲乜咧？系咪先？你有冇扭佢只抽咧？冇噶嘛，你都一样嘅啫嘛，其实系 唔系应该话自己做唔到，就唔好喺度笑 Q 人， 就系咯，屌 去批评人哋， 唉，即系我都知佢大概咩盘算系嘛，系咪佢系咪都有机会可能出翻嚟，咁啊屌下人哋，咁啊证明自己嘅存在价值系嘛， 咁你点解唔屌下啲建制派咧？ 系啱啊， 喂，佢嗰成个节目喺过去几年里边，如果你真系有人有时间去睇下啲录音，喂，大部分都系屌自己有嘅， 唉。 大部分是屌自己，而不是鞭策他们咁简单，而是在于是污蔑其他人，是吗？ 即係踩低人嚟抬高自己。其實呢啲係自卑嘅表現。 我覺得即係批評唔係問題，問題就係你嗰個批評係善意定係惡意。即係我唔覺得又見唔到有咩任何善意嘅可能性。 你做咗八年啦，有邊一樣嘢做到出嚟啊，大哥？ 咁写咗本书嘅《我在法庭的战》 嗯，咪就系即系攞嚟卖书咯，做题材咯，屌真系。 唔系咁，你另外一个角度就系佢系好叻去到做呢啲宣传工具啊嘛，而且呢啲宣传工具对佢嚟讲系生到财噶嘛。咁你调翻转，你咪可以学佢咯。你既然睇到呢一样嘢嘅话就，就 propaganda 系啊， 系嘛。就是我嚟包装自己嘅形象，系嘛？ 我哋奥巴马都系咁样做啫嘛，我哋 City of Hope 啊，嗰、那个系未选之前添，嗰、那个。 不过你话修改议事规则，咁仲有变数，当然系嘛？咁就嗰度系，即系我哋有 好简单嘅道理，就系你无论点都好，你做呢啲咁嘅工作，其实你要令到建制派作为一个多数嘅时候，当佢夹硬要去通过一啲嘢，夹硬要去做一啲嘢嘅时候，佢要承担代价啊嘛。你個所謂嘅延長拉布呢一個嘅步驟係在於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就呢樣嘢係關注啊嘛，唔係無聲無息咁俾佢修改完之後，你就成個鵪鶉咁啊嘛！ 屌你話 喂，所以今次嘅舉動提三十幾個，雖然當中有啲拉拉漏漏，有啲係不合乎資格，未必達到個目的都好，喂，但係佢都做過啊。At least I try my best 啊，咁你仲有咩好屌咧？係咪？你應該就係話。喂，其实而家就係啱啦，呢条路线议会抗争嘅路线就係、是、我哋当年提出嘅路线，由我哋一两条友认为啱嘅，今日廿几条友都跟住我一起做，证明我当然啱啦。嗱，你可以咁， 即係又话你自己祖师爷你都可以认叻嘅，係咪？ 唔係囉，你咪认一下祖师爷嘅叻囉，而唔係去批评其他人哋已经做咗嘅人㗎嘛。係咪？喂，你掟个杯啦，咁又点呢？你抢个主席台，你抢到先啦，大哥。咁抢唔到咪点啊？系咪？唔好讲一啲虚话啦，大佬，你又做唔到，你自己都做唔捻到啊！ 唉，咁所以咧嗱， 我一句批评你就系你从来你黄毓民讲完系自己冇做，一日就做唔到，系咪？你又翻去把捻啊？简单啲讲就系、是，我选翻你入去，你咪又好似以前咁咯，掟完杯就告你，跟住喺度嘥时间。嗱，我用翻你啲逻辑咋？系咪告你咁咪浪费你嘅时间上法庭？咁你好嘅，你都醒目嘅，咪出本书就赚下钱咁咯，系咁简单。 唔系佢就系失败主义啫嘛，系嘛？即系 你咪继续令群众觉得你系失败咯，你系自我制造失败嘅一个人咯，系咁多。That's all 啊，系咪啊？你做过乜嘢啊？你试下写好似民建联咁成功争取啊！我唔知你写咗几多样啊？你写到五样，我话你叻啊，大哥。系咪？唔系你唔好话带嚟议会抗争文化，屌第一个做唔系你啊！屌你咪长毛啊！你唔好话五区公投系你啊！五区公投第一个 initiate 嘅长毛亦都系，关你卵事系咪？ 唔系，但系的而且确成即系成个议会香港回归议会史里边最叻玩宣传机器嗰个，其实就 系 佢。 只系 propaganda 咯，只系喺面上贴金咯，为自己戴光环咯。将所有人哋即系辛苦嘅功劳立喺自己嘅身上咯，呢啲嘢佢系叻咯。 唔系，但系调翻转头一样嘢，就正因为泛民你咁多年嚟唔识得 sell 呢个希望呢一样嘢，你先至令到佢有咁嘅机会啊嘛。 连 sell 一啲咁嘅嘢，其实嗰啲嘢系人都谂到嘅，不过敢唔敢做嘅问题，觉唔觉得适宜做嘅问题，或者符唔符合我哋嘅民意嘅问题。但系因为俾佢抢咗之后。咁唯有就係呢個招牌就係好似係佢嘅，為他獨尊嘅，就係咁簡單啫嘛。 咁就你話修改議事規則，咁個目前嗰條仗就係咁打啦，係嘛？就希望盡量拖啦。咁當然係人都識講噶啦。喂，即係主席會咩合併修訂，鬼唔撚識講咩？即係呢個即係希望。就會希望結果好啲啦。咁但另一樣嘢呢就係嗰個一地兩檢嘅問題。一地兩檢呢咁其實嗰個終歸要面對。咁而家去到10月20號係咪咁啊即係政府就成功咁樣叫做係做到呢就要求呢一個建制派就呢一個終止代續呢一個呢就叫做係嗰個辣椒嘅問題啊即係嗰個印花税嗰個問題。咁印花税嗰個嘢係民生㗎嘛係咪嗰個係關乎到嘩點樣換樓即係有心換樓嘅人呢就其實唔會話即係付上咁多無謂嘅成 本，即係嗰個係好重要嗰個係。咁但係你而家你推嗰個叫一地兩檢上嚟，就攞你隻豬，就攞立法會嘅授權。嗰、那個授權咧，當然係嘛，即係無約束力啊嘛。咁你無約束力，你整上嚟做乜咧？阻住個地球轉。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講真啦，點解你要急於攞呢一個立法會授權咧？就係、是、其實上錦上添花。你而家你唔做任何嘅即係民間諮詢，唔做任何嘅即係落區嘅辯論啊！喂，人哋啲學生啊，揾你過嚟去即係林鄭啊又好，揾你陳凡又好，落去呢、這、一個即係街頭辯論。喂，你話叫人哋上網頁睇，哇個樣即係囂張到咧，根本就唔夠想理你，係嘛？跟住然之後，你竟然你而家你要攞立法會授權， 所以有時呢啲咁樣嘅老共 啊、林鄭啊、777啊啲咁樣咧。就即係贏都要贏到盡， 係啊，贏到盡啦就係、是。 你一個冇約束力嘅動議， 啊、 老實講，佢只係攞個 endorsement 啫，係咪？就係話啊，我哋嘅議會都即係大部分支持㗎啦，咁樣嚇、啊、民意調查亦都係一本半嘅啫。喂、嗯，其實老實講，第一所謂呢啲咁嘅民意調查，其實你已經係米已成飯㗎啦。 係， 因為佢而家嘅宣傳嘅手法係在於咩咧？冇一地兩檢，你係咪繼續拖住佢繼續唔喐先個高鐵？係嘛？你已經起到8899噶咯噃，即係最少都升咗88噶啦。咁你唔通係咪因為一地兩檢呢一個所謂意識形態嘅問題，一國兩制究竟係咪充分實踐嘅問題，係咪即係老共嚟幫我哋執法嘅問題？你係阻住佢先嗱，一般嘅民眾一定會好似我而家個講法咁樣噶嘛，係咪？咁咪嗱一嗱咯，我哋都要快嘅，大佬你即係高不成高鐵係嘛？咁點搞啊？ 不過咧，其實 咁你停幾下？ 你見到而家林鄭 咧點兩下？咁嗰個係仲係咩高鐵啊？大哥咪拖曬時間咁？喂，啲人佢思考一般民眾一定係會用呢一個咁嘅思路噶嘛？ 但林鄭咧就好 Q 蠱惑嘅。咁你見到即係其實佢就當然係協個民意嚟去夾你啦。咁我哋睇下即係民主黨啊，佢嗰個叫做係啱啱做嗰個民意調查先啦。嗱咁嗱呢個民調咧走咗出嚟咧就係咁啦，十分反對咧就接近29.2%，支持嘅咁就係24.8%，其實唔係爭好遠嘅喎，你咁睇落去係，咁即係嗱十分反對同埋反對咧，咁呢兩個數加埋咧就係等於咧44%啦，44%嘅啫。如果你話支持同埋十分支持加埋咧。咁都只不過係其實一半本到嘅啫喎，其實係。咁嗱，即係你對於好多市民嚟講，佢唔係覺得係一個生死存亡之秋啦，即係唔係覺得咁大件事啦，即係佢亦都唔係話嗱冇意見嘅人都有16%啦，係嘛？即係其實可有，即係無可無不可係嘛？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啦。即係而家林鄭就見到呢個人呢樣嘢，佢自己又揾啲大學做一啲調查，就話、是、喂超過五成嘅人支持呢個一地兩檢。 咩正常嘅？呢、這個調查嘅結果係正常 嚇、啊， 因為你正常先我咁講， 米成炊啊嘛，屌！ 即係三米都煮成熟飯啊，大哥，係嘛？你結唔結婚先，大哥？ 啊，一般民眾亦都有個諗法，就係話我唔得罪老共，咁你咪過嚟香港執法咯。 所以你唔可以攞李波啊、林榮基啊啲例子嚟同佢講嘅。咁我唔係即係印嗰啲禁書人嚟噶嘛，我唔係好似你哋班契弟咁長毛咁，成日喺度反共噶嘛，我點會俾人無端拉啫？佢唔會諗住，喂，因為基本法嗰個原則話到明，係即係個司法管轄權喺邊個度噶嘛？ 唔係佢嘅權利呢一樣嘢係好虛，即係佢覺得係好虛幻嘅嘢嚟噶。 我反而諗下，喂，係咪有經濟效益㗎，大哥？係咪？佢唔會諗下，喂，第一嗰陣時候我都提過，喂，可唔可以授權由香港入境處做咗呢個一地兩檢嘅工作㗎？ 嗯， 阿爺梗係唔會制啦，當然。第二就係、是，喂，點解唔擺？即係中國國境啊！如果你一地兩檢嘅話，你要擺喺香港度啊，跟住我哋即係租俾佢啊，大哥。喂，啲人係唔會諗呢啲嘢嘅。喂，而家大禍大禍在呢度啊！所以呢個調查咧，證明都係仲有好多人咧係民主派嘅堅實嘅擁趸或者支持者。如果唔係，唔會一半一半嘅。嗱，老實講，你問我，真係而家都已經起到8899嘅時候啦，有咩辦法啊？除非你真係完全係當即係拆咗佢啊，一定唔會啦。喺咁嘅前提裏面呢，其實好多人都係真係冇意見嘅，即係算 Q 數㗎啦，係咪？俾你食住上就俾你食住上㗎啦。唉，嗰啲咁嘅原則都係唔重要㗎啦，大佬都使咁多錢啦，大哥。唔通高鐵變慢鐵咩，大哥？唔得㗎嘛。 咁波啦，其实啱啱有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话呢嗰个票价好似泄漏咗出嚟，我哋去段片睇下先。 高铁上深圳45元人仔，架车会裂开㗎喎，唔制唔制。 只需48分钟车程就直达广州啦。 嗱，个疑似大话咧都听咗90000多次嘅啦，查实不如索性 sell 下车费，可能仲吸引啦。假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率先爆话，高铁来往香港同埋深圳、福田每程45元人仔，即系大约港纸53元，搭14分钟。港铁当然例牌讲未落实营运嘅详细安排啦，不过几时都系一分钱一分货嘅，咁平分分钟坐完命仔都冇嘅。事关 FactWire 报道，高铁香港段列车嘅主梁架构用嘅铝材可能有问题。首先出场嘅有中国缆车嘅子公司千岛西方，2012年嗰阵用咗17亿4000万投咗个高铁 project 翻嚟做，以为好劲嘅咧。睇翻佢旧事啊，同间架仔生产商川崎重工做过新加坡地铁列车噶，但被发现过有裂纹。而今次青岛同样都是 through 川崎买铝材嚟做条胶铁噶，望清楚铝材边个生产啊？唔认得啊？开过几招沙冧噶，认散改唔达标产品嘅质量数据嗰间公司啊。咁呢次达唔达标呢 ？FactWire 都有问过，但神户话调查紧过往1年嘅铝制品，所以高铁嘅铝合唔合格系冇更多资料嘅。但都唔知道有冇 check 过，青岛就已经肯定咁话，供港铝材合规格。嚟广州嘅担心，高铁时速成200公里嘅，铝材料要受好大压力，如果唔啱规格嘅话，就肯定会有危险。港铁就话同青岛四方了解紧件事， 尽早就一地两检，检 要检啊，检架车先啦、啊、喂。 啊、你谂下，见到仲有咁多问题未搞掂啊，大佬，即系包括嗰、那个吓、啊，即系而家你嗰架车。嗰、那個列車嘅問題，喂，可能真係即係有裂縫喎，大佬，即係列車即係有裂縫嘅列字喎。 喂，調翻轉呢一樣嘢，咪反映到點解林鄭同埋共產黨選擇要速戰速決，要攞立法會嘅 endorsement， 同埋亦都唔搞任何諮詢會咯。佢知道一搞諮詢會，一做持久戰，然後呢啲咁樣嘅資料係 啊越爆越多嗰陣時，喂，咁點算呢？喂，開始啲民眾就會覺得，喂，我寧願拆咗佢，再嘥多600多億。佢哋會咁諗㗎喎，面對住呢個咁樣嘅高鐵。 係啊，咁嗱，而家好似就好吸引啦，係咪40多元啫喎、人民幣㗎，咁但換算咗港幣之後呢就係52元。嗱，你變咗而家你咁樣睇呢，就同呢一個呢，即係呢個高鐵啦，似乎同呢個直通車呢就形成一個直接嘅挑，即係嗰個 競爭 喎。因為其實直通車都唔係好平喎。其實講真，你諗下如果去廣州呢都150多元啦。咁但係去廣州嘅程呢而家仲未知嘅，仲未知嘅票價，而家只係知道15分鐘去到深圳呢就係、要 cost 你50多元。咁50多元我相信呢就都應該嗱。如果嗰個唔係去深圳北站啦，我諗50多元啦。如果去羅湖嘅話咧，我或者去落馬洲應該會幾多人 buy。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你係嗰、那個你而家去嗰個叫係深圳北站嚟噶嘛，係嘛？嗱，你嗰個方便方便在係接駁其他嘅高鐵，或者你去武漢就方便啫。喂，但係你可能喂，你而家成日 sell 話翻工啊，乜乜物物啦，去深圳翻工，你點會去嗰度翻工啊？ 喂，其實我想問頭先講嗰個大話，因為我都冇計佢嗰啲即係價錢啊，或者係速度啊，即係時速嗰啲嘅。 嗯， 係咪真係48分鐘去到廣州噶？ 唔係廣州南啊， 即係番禺市啊， 番禺啊， 同廣州市中心仲有45分鐘車程啊，講緊。 哦 ，OK， 有啲人咧， 即係偷雞嘅， 有啲人就陰謀論啦，係嘛，喺度預估啦。喂，佢如果推個高鐵嘅話咧，佢可能喺呢一個直通車嗰度減班次嚟谷呢個高鐵嘅喎。如果係就撲街啦。 咁理大學者洪永達甚至走去講話，不如取消咗直通車，逼所有嘅人用高鐵，因為如果 一定俾人屌到撲街。因为讲真，你而家你嗰个喺红磡啊，那个直通车上去嗰个广州啊，系直达呢个天河站嘅，呢个市中心嚟嘅。 嗯， 你嗰个系虽然系话个半钟，喂咁，但系你嗰系直达呢个天河、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去，你系48分钟，你计啦，系嘛？48分钟你去嗰个系番禺，哇！你中意仲要一个钟先去到呢个天河，喂！你咁样计嗱，时间可能差唔多，但系贵好多。 仲要唔方便咧？你谂下，中间转车嘅 时间差唔多、啊。如果48+45嘅话，就即系超过个半钟、啊。 揾鸠你笨喎、啊，大佬。 喂，仲有你未计转车嘅时间、 啊 啊？你都起码都要过对面嘅 platform 噶系嘛？ 嗱咁 at least 啊，可能要行几层添啦，可能要。 咁有啲保皇友话斋就话，唉，咁高铁起个地方，梗系唔会起呢、這个，即系咁多数都会起啲郊区噶啦。咁啊，大旺嗰个新嘅地方 ，OK， 咁点解要我哋大旺佢啊？ 嗯， 系、 嗯、 嘛？点解你又你起落嚟香港嘅时候，唔系起落香港嘅郊区，唔起落白乡啊？点解要直达呢个九龙西，要造成我哋更加多嘅一啲交通压力啊？ 嗯， 10年嗰阵时，其实阿黎广德已经有锦上路站嘅嗰个建议咧，你共产党唔听 就系咁啫嘛。 喂，因为成个高铁 政治工程啊嘛，屌！ 唔单止系政治工程，唔单止系为解决交通嘅问题咁简单，所谓物流嘅问题咁简单，系、啊、体现即系呢一个系地产霸权啊嘛。你唔入呢个高铁去呢个西九，我点喺附近？起楼啊，大哥！ 啊啊、 我点唔系点可以唔sell 呢一个嘅物业系附近就系呢个高铁站啊？ 咁即系成件事系帮呢个番禺作嫁衣裳啊嘛？ 成件事即系帮地产商系即系做呢一个托高嘅楼市咯，即系帮佢卖楼咯喺西九， 卖呢个西九啦，系嘛？ 如果好似你话黎广德个方案去锦上路。咁唔通炒锦上路嘅楼咩？大哥， 唔系佢都可以咧，即系其实补地价啦，系嘛？嗰啲咩行阿四叔啊，嗰啲乜嘢阿童叔啊，嗰啲喂，咁你又即系 所以交通从来即系唔系话系快好多嗰种嘅咋？ 系 喂，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喂快就搭飞机啦，飞机其实都唔快噶啦，因为你上上落落 check in 啊，成成嗰啲嘢又要入闸啊，过关。 唔系、 啊， 而家阿陈凡佢都够胆死话快过飞机，扑佢个街。 十五分钟机程、啊，我讲紧。一次香港去广州， 都好似冇广州嘅飞机啦，系嘛？香港大佬 冇噶，其实 冇啊， 系嘛？边度咁戆居嘅大哥？ 可能要坐直升机啦，如果系嘅话， 系嘛？你都系坐直公车算啦，直公车都系个半钟啫，去到天河。 咪系咯， 咁你而家48+45，你系咪超过一个半钟啊？起码过三分钟啦，咪计转车时间、啊。喂，你转车，你好似我哋搭地铁咁样啊，喺金钟地铁站啊，一出就对面嗰个已经系啊，大哥，梗唔系噶啦，起码都有虚位15分钟啦，咁你咪真系仲耐过呢个直通车。如果你去天河嘅话，嗰、那个学你话斋嗰个唔系广州站啊，大佬，那个系番禺啊，你唔好喺度搞乱啊，大哥。即系你抱圆木混珠啊！喂，所以你话高铁呢个工程，你而家搞到咁大嘅代价，第一就系呢个一地两检，系嘛破坏咗香港嘅一国两制，呢个系之其一啦。第二，其实个目的就系地产项目嘅咋。第三就系体现主权嘅咋，系嘛需要插到去西九啊。所以所谓交通嘅快捷，所谓物流嘅方便，其实系吹嘅咋。嗰啲嘢完全係次要嘅，而家睇翻落去就係真係政治因素，係真係地產經濟嘅因素，呢啲先係最主要為咗起條高鐵嘅目的，所以寧願犧牲呢一個嘅所謂一國兩制裏面即係保持香港嘅司法管轄權嗰樣嘢，都要搞啊嘛，都要搞啊嘛。因为你配合翻佢嘅主权嘅体现啊嘛，有咩理由我向即系你入中国大陆，我俾你人民警事务处俾你检啊？如果你话一地两检啊，咁啊理论上应该系咁啦，喺唔违反呢个一国两制嘅前提里边，但系佢都唔制，所以其他嗰啲目的已经系完全系次要噶啦。喺而家你睇翻转头嘅话，但系而家你系鸡肋啊，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咁你要定唔要啊？你香港人嗱起到咁上下啦，已经系嘛，嘥咗咁多钱啦。立法会都辩论咗咁多次啦。 其实马时亨有个端倪就话俾香港人听，最明智嘅话，你应该要拆咗佢嘅，因为佢曾几何时讲过，你高铁每日嘅营运费系800万港纸啊嘛。咁你计翻条数，喂45蚊一个人香港去到深圳，喂你要几多个人次你先至可以 cover 到每日嘅营运咧？ 同埋有几多人日日去深圳嘅大佬？ 我日去深圳我都唔会拣高铁啦。你 唔系咯？喂，你日日去深圳咁？平时我哋搭嗰个去罗湖嗰个车咪得咯，大佬。喂，嗰个又几耐啊？你去几耐啊？嗱，你会有得去啦，有机会去啦。 你话深圳？ 系咯， 咁深圳你其實你都係 我當你喺九龍塘出發。 哦，九龍塘出發你九個字到啦。 咪係咯， 我甚至坐黃江巴，講緊由觀塘出發去到黃江轉埋車，我都係講緊一個鐘頭三個字左右嘅啫。 你阿土伯，你唔好話我有機會去，你而家你都攞咗回鄉卡，你都可以去。 但係我冇實踐經驗啊，我數唔到嗰啲時間啊，大佬。 唔係佢去到隨時俾人夾啊，大佬！而家仲開緊十九大，大佬。 唔係你諗下，你喺觀塘喺度咁轉接搭黃江。喂，都系慢咗佢半个钟头啫。你嗰度咧，啊唔系唔止半个钟头，因为佢廿五分钟嘛，大佬系嘛？ 系啊。 咁你都系慢咗佢大概系一个钟头到啫。你嗰度话咩45分钟，佢都系慢咗廿分钟到啫。 有網友跟正阿龍啊，係每個月8000萬啊， 唔係800萬， 唔該啊， 800萬啊，屌你800萬喺共產黨嚟講唔係錢嚟嘅。咁啊你嗰呢個咧嗱另外講到一個咧， 即 係 一年可能係蝕10億噶咯，如果係咁就 一個月啊，隨時講價。 係啊，屌你老尾，即係嗰個好撚大鑊㗎。而家你做即係喺度煩緊，究竟有冇客啊？嗰個問題啊， 唔係我真係諗唔到有咩有幾多係即係咁急嘅客，除咗開頭貪新鮮嗰啲之外，屌大佬啫。 係。咁樣樣，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嗰、那個我哋最近好似見到大律師公會咧，終於喺度為呢一個一地兩檢咧，就去促請呢個政府澄清喎，係嘛？你而家講呢個三步走啊嘛，三步走，你究竟你詳情係點㗎，係嘛？咁你究竟嗰個應該點樣做㗎，係嘛？你諮詢夠唔夠㗎，係嘛？咁因為其實連大律師公會都唔知喎，大佬你係咪應該交代多啲咧，係嘛？咁呢個係問題喎，係嘛？即係嗱，但係我哋見到大律師公會點解終於肯出聲？嗱，之前我哋仲會聽到啲消息，係嘛？即係阿李慧玲爆嚇，即係因為佢哋好即係夾硬撳咗落嚟噶嘛嚇，即係尤其呢個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本身早前就話質疑呢一個咧，即係唔符合基本法啊嘛。咁可能見到而家撳唔到啦，係嘛？或者而家見到呢一個即係譚敏芝啊即係嗰啲人咧都覺得自己可能做呢一個律政司都無望啦，因為而家邊個袁國強啊，可能都會做埋落。去啊嘛，即系盛传系嘛，咁可能会做翻啲即系稍为有腰骨嘅嘢啦，系嘛？咁你见到大律师公会又对呢一个郭荣亨就硬起嚟咯，因为郭荣亨之前又屌鸠佢哋啊嘛，系嘛？做咩唔出声系嘛？即系系咪黑箱作业吓？系咪喺度？系咪跪捻咗啦？系咪咁样样咧？咁你见到佢突然间又话又话啲咩 factual inaccuracy 啊，唔公义啊，又乜乜乜乜啊咁样样。喂，系咪转咗性咧？其实而家系 冇啊！大律师公会好肯定系俾人入咗嘅。一地两检呢单嘢如是睇上一次三条僆仔再即系13+3 系 新界东北两个判案即系嘅表态，其实已经大律师公会咧已经俾阿爷入咗。 系咁，但系佢而家佢好似有少少转性，叫你澄清下，定还是系想高高举起啊，轻轻放下咁样样咧？ 一定係輕輕放下㗎啦，即係你唔嘈下，亦都係唔似你以往即係大律師公會嗰個傳統，係咪？亦都好難幫政府護航。如果從純粹從法律嘅角度，都有違背自己嘅良心同埋違背嘅道理。咁你話夾硬要噏下，咁咪第一即係抽啊，郭榮亨水媽媽佢。咁咪噏兩句， 但都係咧，即係 問下問題啫。 轉移焦點啊！而家變翻嗰件事就係大家淨係知道大律師公會同埋郭榮亨打交，但係就唔記得咗。 其實啦，呢個 其實佢哋係要應付高一地兩檢嗰個憲制問題啊嘛，佢哋完全唔講嘅。大家或者咁講，佢講咗，大家都唔記得。呢個先係大問題啊！ 咁但係你嗱，其實咧，你見到呢個大律師公會咧，都係欺善怕惡噶啦，係嘛？即係坦白講嗱。即係屌鳩你呢一個大律師公會啊，或者屌鳩香港法治不彰啊，都唔係淨止即係呢啲泛民議員啦、啊，係嘛？咁之前12個國際知名嘅律師聯署嚇、啊，就喺度話你呢個商學三子判囚啊，係受中共擺布啊呢啲乜嘢，你唔出聲嘅？嗱，我見呢個大律師公會喺6月嘅時候，佢仲幫政府撐嘅喎嚇，呢、這個法治香港法治完好無損、啊，而家12個。外国嘅吓、啊，即系喂啲洋法官又好啊，洋律师又好，嗱、啊，真系比我估够重， 用大状嚟，好多都系， 真系比我估够重。 唔系嗰12个， 因为呢单嘢咧出咗嚟之后咧，我见到呢个联署出咗嚟之后咧，我喺 status 先讲啦，嗱、啊，很稳定咧，袁国强嘅捻样咧就话，你啲洋法律嘅专家就唔了解基本法，你唔捻识嘢嘅，我呢啲先系法治，你嗰啲就唔捻系，系嘛？咁但系讲真。 你嗰套系行紧系普通法，系同国际接轨啊嘛。 嗯。 而你普通法嘅权威都屌鸠你嘅时候，都唔承认你嘅时候，喂，咁你已经开始同呢、這个即系国际法律，即系尤其系普通法呢一套法治系已经脱轨噶咯，应该系。咁你大律师公会系咪应该出声咧？系嘛？点解唔讲嘢？ 嗯。 点系咪欺善怕恶？人哋呢啲外国知名呢啲权威屌你嘅时候，你又缩埋一嚿，系咪因为惊以后出到去交流嘅时候都面目无光，冇面见人，系咪咁捻样？ 咪个大律，咪嗰十二个大律师，佢哋一问嗰个问题，最主要其实唔系政治立场问题，而系咪个操作嘅问题啊嘛？佢话你而家咁样走去玩嗰班僆仔，某程度上系双重判刑啊嘛。 双重判刑啊嘛。 咪呢个我哋讲过啦 ，penalty 啊嘛，佢做完社会服务令咯，系咪？喂，你佢唔可以 stop 唔做社会服务令，等你上诉完噶噃，系咪？已经做完啦，跟住你再复核个刑期，跟住俾你赢咗，咁我咪罚两次大哥。 啊， 咁你边个赔翻嗰几廿个钟头，成八个钟头嘅社会服务令俾我大哥？ 系啊，唔系即系 同埋社会服务令嘅目的就系代替监禁啊，大哥，唔系话唔使监禁啊。即正如缓刑一样咋，我判咗你即系半年九个月，其实本来系你要坐噶。不过今次我俾个机会你，就系、是、例如一年嘅时间，如果你再犯刑事罪行咧，我除咗你新近嗰个刑事系需要即系坐监之外，仲要坐埋你嗰半年到九个月噶。 咪所以咪话你 咁你复核咩刑期咧？系咪复核刑期嘅时候，你上诉紧嘅时候，喂你系咪叫佢 stop 咗社会服务令先？应该你又冇咁做、啊，佢继续做完咯、啊。咁点解唔系双重呢、這个惩罚啊，大哥？ 咪所以先讲紧大律师公会，你冇得答嗰个原因就系呢一度啊嘛，因为人哋系直接问你操控嘅问题，话 yes no or no question， 你点答啫？ 咪同埋个问题就系以往呢啲咁嘅案件判完就算噶啦，亦都唔会净系针对嗰个刑期嚟上诉噶嘛，佢今次系主要系针对刑期上诉啊嘛，跟住重新攞个初级法院嘅事实嚟再演绎多次啊嘛，喂！如果你真系上诉嘅话，无论被告或者系呢个主控都好，你系只系 error in law 嘅啫，大佬，即系法律上嘅错误啊！你系唔会再审核嗰啲所谓嘅证据噶啦嘛，事实噶啦嘛，嗰啲嘢就喺初审法院里边已经确认咗噶啦嘛。喂，所以今次嗰十二个系嘛，嗰啲杨法官嗰啲鬼佬律师嚟挑战你，你系好大镬噶。你大律师公会够吉屎去搏佢咩？搏咯！你话丝毫无损啊嘛？你话香港法治系冇影响噶嘛？所以呢班友俾人入晒啦，大哥。 唔系咯，屌你就系见到人哋同你签嗰个乜鬼嘢一带一路咁嘅合作协议，跟住你就跪晒啦，系嘛？因利 而异，系佢谂住以为做下法律顾问，系俾下法律意见啊，谂住以为 就赚钱啫嘛？屌，即系因利忘义咯，呢啲咪系冇公义。香港嘅法治边值钱？唔值钱，你最后咩？你搵啲钱都搵唔长嘅，系嘛？香港嘅法治之所以值钱，就系嗰个公信力啫嘛。喂，你而家你造成呢一个特区政府破坏法治嘅帮凶，你唔捻出声，系嘛？喂，你要谂下，喂，你自己究竟你赚得几多啊，大佬？你赚埋你一代，然之后你做呢个历史罪人啊，你石永泰啊、谭敏芝呢啲冚家产，系嘛？屌，即系你自己去谂下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唉，即系都唔捻敢，即系对佢哋太大期望嘅。 唔系咁啊，冇期望，冇失望嘅。 喂，时间好长啦，我哋即系休息一阵先。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